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时间的共振的弦就在这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这是平行世界里的池小池的故事，池小池全部经历过，分毫不差。他在那个血液里打烂了朱守成的脑袋，在医院里吓死了朱守成，也在那一个晚上悄悄坐在了桥边的护栏上。唯一的区别是他没有跳下去，只是因为原来的池小池突然想起了一件事。狗肉没有人喂会怎么样呢？他眼睛不好，不知道自己死了会不会到处转着找他呢？会不会因为叫得太大声被人下耗子药？由这一点他想到了更多。池小池想到了楼影的房间，如果自己死了，那间房间一定会被清空，然后摆满婴儿用品。除了他，到底还有谁能真正记住楼影，一辈子都不会忘掉他呢？池小池看着脚底的一片漆黑，抬起腿来从外侧栏杆翻了回来。他慢慢走回了家，在这个城市小步小步的梦游，最终来到了北门公墓。池小池有些笨拙地翻过铁栅栏，找到了楼影的墓碑，然后安心地靠在了上面。他用手背轻轻抚过墓碑，想： 楼哥看不见我现在这个样子正好。 在他心目里，自己永远是那个任性天真孩子气的弟弟，不是一个满心算计手染血腥的杀人者。真好呀。阅读完这段与他记忆中的一切几乎一模一样的世界线后，池小池放下了酒杯。这具身体年岁还小，受不大住洋酒的刺激，他有点醉了。所以当一个人微微喘着站在他面前时，池小池被酒精麻痹的神经没能让他做出恰当的反应。他抬起头来，露出了个笑的表情。 你来了。 来人却不由分说直接拥他入了怀。池小池被抱得一懵，肢体的接触使他本能的有些抗拒，可是熟悉的味道、体温却又让他不自觉地失了气力。池小池软软地贴在那人怀里，刚想开口，偶一抬眼便在对面的公立学校门口看见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。朱守成和一名初二的矮个子男生有说有笑地踏出校门。他望着男生的眼睛里盛满叫人作呕的怪异的光。直到朱守成跟那孩子挥手告别，池小池才闭上了眼睛，双手圈住楼影的后颈。洋酒的浓烈酒香丝丝从他呼吸中溢出，和着夕阳洒在楼影的后颈上。楼影一手扶住他的肩，单手取出钱包，向麻辣串的摊位老板说： 多少钱？ 老板不认识 XO， 只当是小孩子从别处买的花里胡哨的酒精饮料。 这酒不是我的，其他的一共11.5块。 接过钱来，老板好奇地打听： 哎，小伙子，怎么了？ 楼影把池小池接上后背，双手托住他的膝后： 不想上学，就逃课了。我是他哥哥，现在抓他回家。 池小池趴在楼影背上小声申辩： 楼哥，我没醉， 能走。 楼隐把钱包收好，头也不回。 你是想让我正面抱着你走？ 池小池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，选择闭嘴。楼隐转过身去，恰好在人群之中看见了一个把公文包放入自行车车篮中的朱守成。他没有看见楼隐和池小池两个人，踢开自行车脚撑，和几个过路的学生笑着打招呼，像足了个慈和亲善的老者。楼隐看向眼前的数据面板，他们此次任务的攻略对象正是朱守成。朱守成对池小池好感值80，毁意值0。他默默注视着朱守成片刻，便背着池小池离开了这个地方。小城的小巷和头顶上的电线一样错杂，可以通向任何地方。白日的阳光把电线的胶皮炙得发烧，夕阳减缓了热度，小小的麻雀在晾衣服的电线上蹦来蹦去，欢快异常。楼隐按照楼隐的记忆选了一条人不算多的路，这里足够安静，不会吵到池小池，也足够他整理思路。刚才楼隐还在课堂上，总不能在大庭广众下突然消失，于是他用接下来半节课的时间把世界线通读了一遍。他很后悔自己这样做，每多看一秒，楼隐都被难挨的心痛折磨一秒，寒意从胸口辐射至全身，脑海中热血奔流，左手发麻的厉害，只能一遍遍攥紧手指，用疼痛来缓解点什么。他想找到池小池，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也不想，只是抱着他。下课后，他找到了老师。作为一个特级优等生，楼隐向班主任请病假的轻松度是难以想象的。哪怕他说一句，我今天有点抑郁，不想学习，想回家，班主任也会嘱咐他好好休息。更何况他的确脸色苍白，班主任见状不好，马上放了他的病假，甚至叫他明天也不用来了。找到池小池的一路上，楼隐想了许多。他可以确信，他们这回是来到了一个和池小池原来的世界相对的平行世界。上个世界，主神把焦青光划归扎工行列，在楼隐看来已经很勉强了。这个世界居然直接把朱守成定为任务对象，对一个人渣谈功论寿，除了恶心和可笑之外，还有什么意义啊？看来主神为了让小池留下，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。毕竟能找到这么一个勉强符合条件的平行世界，主神想必也是煞费苦心了。除此之外，主神这回有了铁板钉钉的违规操作。因为在读取世界线的同时，楼隐也能读取到另一个人的记忆，这条世界线上原本的楼隐的记忆。这就是说，他现在和池小池成为了楼隐的宿主，而楼隐与主神之间的契约，从不包括夺取正常世界线里已存在的人的身体为己所用。哪怕在鲛人仙君的传输世界，楼隐也只是占了外出游历的文玉京的名号和身份。当时的林佑一急于在池小池面前亮明自己的身份，借人身份本来就是为着被人拆穿，至于后来被燕京华设计拆穿，不过是他将计就计。先前主神已经越过一次界了，在石庭云的世界里，他让楼隐只能选择病弱之躯，还延迟发放世界线，以至于无法开启正常的任务。这次主神又将他直接扔到了楼隐本人身上，这些都是严重违背契约的举动。楼隐已经把所有异常数据都暗自记录了下来。他原来的计划是，等小池一走，等主神再也无法为难到小池，他就把这些数据提交给监察机构。但现在，楼隐是真正的开始担心了。在他们目前被传送来的时间节点上，一切都还没有发生。池小池14岁的暑假刚刚开始，他们有着无限的未来，无限的可能， 有着数不完的夏天，有无尽的阳光从窗外透入，打在少年人的骨骼上，催他岁岁长大。14岁，多好的年纪啊！坚定地认为成绩好就能改变一切和未来，最大的烦恼无非是老师抽他上黑板做的某道题太难，蹦起来摸到篮筐，就觉得自己摸到了天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在，楼影自己也在。自己的家就在他家楼下，不必从天南到海北，不必等待他再做完10个任务，不过是一抬腿一低头就能达到的距离而已。谁能挡住这样的诱惑呢？